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9月16号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5度，最高气温26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5到27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、大兴、丰台在15到26度，海淀在14到26度。接下来听到九来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为什么军训时有人七步走会顺拐呢，而平时走路却不会呢？顺拐相信是一些人军训时的痛，教官气化了身子，同学笑弯了腰，而你却越走越顺。顺拐的原因有不少，其中一点呢，协调性不好，平时运动少的孩子容易顺拐。顺拐的人呢，平时可以多锻炼运动，这类人的平衡性不强，还可以练习下多走走马路牙子，或者是在路面上沿着一条直线走，练习平衡力。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太紧张而造成的，太紧张了导致手足无措，越单独拎出来练就越紧张，然后就会可怕的循环。北京周边有这样一座城市，它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，曾一度与北京、上海齐名，发展实力不容小觑。没错，它就是天津了。天津有一处由四条道路合围起来的四方形地区，统称为意大利风情区，前身呢为意大利的租界，也是亚洲唯一一处意大利风情的大型建筑群。目前保存完整的欧洲建筑近200余栋，这里以体现浓郁的意大利风情为宗旨，意大利风格的小洋楼成群，有喷泉，有雕像，还有精心布置的花草树木，街道两侧满是特色小店、咖啡店、意式西餐厅等，时不时还会有街头艺人在表演，迎着凉爽的秋风，骑着单车从意式风情街穿梭而过，这里的每一幕都实属惬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来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、漆面被划伤、漆面被腐蚀？叉 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，从你做施工标准，极致的工艺技术。 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叉 PEL 旗舰店，电话13-1317-5888，13-1317-5888。 初心不改，纯粹依旧。9月30号，张韶涵旅程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，与 Angela 相约北京凯迪拉克中心，共同见证一场青春与音乐的旅程。抢票热线10103721。 繁星戏剧村全新浸没式独角戏《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》将于9月6日浓情上演。该剧由黄彦卓编剧及导演，张唯一、左凌峰分别挑梁主演，相信将是一场堪称颜值盛典和气质殿堂的话剧之约。 十一黄金周，怎样与众不同？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？9月23日至10月7日，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，有吃喝玩乐，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，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！抢票热线400-707-6666。 感到乱纷纷，不要让眉锁紧， 然会近，总会找到想找那人，总会找到所想要的真。请张开美丽的心，将快乐和伤分，为何自 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

寻找着，追逐着。